过去让它变成回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只是我有我的原因，就怕说了出来伤害你。我 是否我 相聚容易，分手却不容易，我的心百般纠缠不得已，为何来匆匆，为何去匆匆，一次又一次我问自己，愿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亲吻着你千言万语，你忧郁我

适合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有多少